老李門口前面就有一個大魚塘，後面為了方便自己又方便村民，老李就在魚塘邊跟住起個廁所。呢個廁所附近啲人都嚟上噶啦。突然有日咧，村裏邊出現一個村民啦，講個廁所裏邊有鬼。夜晚去上廁所嘅時候就會聽到啲喊聲。對於咁嘅村民咧，老李肯定唔信噶啦，因為佢夜晚都會去上廁所噶啦。點解自己又聽唔到嘅呢？再講啦，呢個廁所離自己屋企咁近，啲三姑六婆係咁講話，如果咁落去，老李屋企肯定行衰運啦。於是老李咧就想睇下係咪真係有鬼。有一日凌晨1點幾啦，老李突然間肚痛喎，攞起廁紙又跑去魚塘邊嘅廁所邊。佢突然之間諗起廁所有鬼應該傳聞。心裏邊就怯怯地啦，但係為咗真相，我哋啲係鼓起勇氣去啦。一直到佢屙親屙白啦，都冇聽到喊聲喎，心諗唔知邊個撲街喺度串。於是就翻屋企瞓覺啦。翻到屋企，佢除咗外衣，扯扯自己身上嗰個護身褲，心裏邊諗唔通係因為依個護身褲，所以啲鬼就唔出嚟。反正自己都冇聽到嗰啲喊聲。所以老李就安心咁瞓落去啦。突然之間，老李聽到門口有喊聲喎，好似係一個女人嘅喊聲音。老李翻張床度仔細咁聽，果然係個女人喺度喊緊。於是佢打開道門行出去，眼前一幕就嚇親老李啦。因為院裏面企住個裸體女人，全身毫無血色，頭髮濕淋淋，仲喺度滴緊水嘅，一味低住頭喺度喊。老李走過去問：你是誰啊？點解唔著衫嘅？個女人又唔答佢，就識得喺度喊。老李就想睇清楚個女人係咩樣，點知道個女突然之間抬起頭，一副七孔流血嘅面，張開血盆大口就撲向老李。老李一個閃身，跌咗落地。我頂，原來係個夢。老李就喺地下度跑翻上張牀度，回憶起頭先嗰個夢，太真實了吧？於是佢打開個窗往出邊睇下。出面乜都冇。第二日咧，老李就去咗道观，跟导师讲个厕所有鬼嘅喊声，同埋佢琴晚发嗰个梦嗰啲事。导师算咗一算，就讲啦：你犯咗再杀，依家我就同你一齐去睇下啦。阿道长跟同老李一齐走到去鱼塘边个厕所度，攞出个落盘发嚟发去，眉头一紧，就讲咁鬼奇怪。呢個魚塘以前唔通死過人？老李就講啦：呢個魚塘好多年啦喎，我都未聽講浸死過人。道長就講啦：揾到有道符，你貼喺個廁所裏邊，夜晚仲睇下有冇鬼嘅喊聲。講完就一道符劈咗俾老李啦。按照導師嘅吩咐，老李夜晚踎喺個廁所度好耐，都聽唔到喊聲。後來嗰啲村民都話嗰啲喊聲消失咗啦，個個都講個導師係活神仙啊！後來連續下咗幾日嘅暴雨，落你屋企嘅門前個魚塘就發大水喎，岸邊嗰啲泥土都沖鐵曬，個廁所咧沖爛埋，一陣間咧就露出一個毫無血色嘅手掌。剛剛有個人經過就見到，嚇到屁滾尿流，佢就叫啲村民一齊嚟睇下。一陣間咧，一個女屍就飄咗上嚟啦，但係個女屍就冇腐爛喎，就好似老李發夢咁。一絲不掛，啲村民咧就報咗警啦。警察過嚟調查之後，發現呢具屍就係兩年前失蹤嘅女仔。佢屋企人過嚟報案之後，警方都揾咗好耐，都冇線索。原來女仔俾人殺咗，然後將屍體埋咗喺池塘裏邊。後面村民都嚟討論呢件事情，就講一條屍埋咗喺地裏邊兩年都冇腐爛，唔通變成殭屍或者鬼？有人講個女仔可能是死不瞑目、神有不甘，不是一場暴雨之後有人出咁兇殺案。看來世間是沒有永遠的秘密，真相都永遠都存在的，即使是被隱藏都是暫時的，因為人在做天在看。